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箱，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日早上嘅广东广西，咁啊提提大家，出边咧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啊，咁样大家留意一下。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一个我哋个别有组合过，但系三位坐埋一齐，好似第一次做节目。 系 有岑日飞老师啦，有冯天乐同埋我米哈嘅， 大家好。 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我哋坐低咧讲咩题目呢？就系、是、走火入魔。咁走火入魔呢个题目呢，我细个第一次听其实就係武侠小说。武侠小说欧阳锋啦，係咪等等即係人物，即係等人可以慢慢讲。好多时候就话练功练到即係醉生梦死之后呢，就突然间走咗个歪路咁样。咁但係走火入魔其实系咪都系有一啲考究嘅呢，陈老师？ 你讲走火入魔就睇你讲边类嘅走火入魔。第一类嘅就先咪啱讲咗，就武侠小说里面嘅走火入魔。第二类咧就唔同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好多系作出嚟嘅，即系虚构嘅，老作嘅。第二类就系现实世界嘅走火入魔，同练气功有关。咁你如果讲练气功咧，又要分道教里面嗰个内丹。 系， 一内丹就先讲走火入魔，外丹就冇嘅，佢练啲丹药。咁亦都有印度瑜伽嘅走火入魔， 系 咁就变咗咧，又另一种嗱，咁啊嗰种就两种嘅中国同印度就唔同。咁第三种咧就系同练功无关，系现实其他嘅，譬如话而家天乐可以讲噶历史人物嘅走火入魔。咁呢个咧就变咗系另类，就是、你嗰个人性本身。是由呢个善性变咗做魔性，你嘅新人里面嘅性格嘅魔性发挥出嚟，所以你讲走火魔，你讲边种嘅走火魔，或者先讲武侠小说嗰个啦，唔系净系只欧阳锋嘅， 系 好多嘅话，金庸同梁羽生嘅武侠小说都周时有， 好似其实总系有添啊，即系其实走火魔系一个大类嚟嘅，即系武侠小说里边讲 有啲冇噶，你譬如话你喺个系早期講華山派嗰個碧血劍裏邊，華山派嗰個混元功咧，就話冇走火入魔依回事，即係比較安全嘅。咁甚至後來係郭靖話講全真派嘅內功咧，就好少會出差子，即係應該就冇走火入魔。反而小龍女嗰個玉女內功咧，就會走火入魔。所以變咗就都係。變咗係唔同派別嘅都有唔同派別嘅走火入魔。 呢個咧又有得講下喎，因為咧其實武俠小説裏邊咧有一個好大嘅二元架構啊，即係無論係角色定型，即係有中啦有奸啦咁，武功都係喎，即係所謂正派武功同埋一啲偏啲嘅，有啲未必邪嘅，即係黑武功就覺得係邪到盡啦咁。咁但係古武派可能就介乎中間，正派武功咧就少啲去走火入魔。邪派或者一啲反派武功就易啲走火入魔，我覺得係嗰個二元對立嘅價值觀導致到呢一個咁樣嘅傾向。 同埋佢有個理論嘅個模式嘅。你譬如舉個講嘅例，我哋講《倚天屠龍記》啊，《倚天屠龍記》裏邊講葵花寶典啦， 嗰 個玉煉神功嘅必先自功啊。咁佢哋講嗰個功咧叫做叫做咩？叫做係依、这個係乾坤大挪移， 係。 嗱，乾坤大挪移咧就分七層， 係。 咁佢話練到第七層咧，先至會走火入魔，即係話你越練得越高咧、走火入魔嘅機會就越大。 係。 所以我曾經開過課程啊，唔知米克嗰時有冇收啊，就叫做《莊子嘅心法與乾坤大挪移》，我就講，因為你乾坤大挪移分七層，莊子嘅內篇又分七篇， 係。 咁啊，念到读庄子嘅内篇咧，第一篇咧就逍遥又 O K 嘅， 系系 读到对喺尾嗰边叫应帝王篇咧，嗰边就容易走火魔，所以你就可以将呢个走火魔咧变咗成一个哲学理论。 系系系， 佢去到某啲人，譬如有啲人读存在主义，搞到后尾自杀， 系冇错， 咁就系走火魔。 系啊，讲起啲旧嘅好日子啊，当年跟岑老师学，我就学禅宗嘅，当年同你学就禅学。咁啊，但系讲紧走火魔咧都得意，讲多一样嘢就系、是。有阵时好似系即系结果论啊，咩意思呢？即系一个人如果沉醉其中一件事情，一路一步去，系咪由第一步去到第七步？如果结果系好咧，你唔会有人讲佢走火入魔嘅。但系你去到个尾，突然间有少少嘅即系行偏路，你就会话佢沉醉得太过分。所以呢个咧，究竟系咪结果论咧？天乐。 嗱，其实都系有呢啲嘢，所以我哋可以谂一谂，走火同入魔咧，似乎系两个。不同的概念组成的。走火就是道教刚才岑公所说的就是那些练气功练到那个方法不对练到好像就是直情出现了幻觉。嗯、即入魔呢其实是佛教的术语来的就是又叫着魔嘛。就是你原本是修道应该向善的但最后你入了魔道你都行恶。那这个可能也是你的修为不对或者你未能够去执即是你的执念会影响了你。咁而呢、這個我哋用結果嚟推目標咧，呢、這個亦都係常有嘅事情。即係結果你冇問題就係冇問題。所以有啲人喺網上有人討論走火入魔好得意嘅，有啲人話走火入魔有時都有正面價值㗎。譬如佢太過沉迷，可能嗰啲科學家咁啊研發一啲即係尖端科技，咁佢真係要全身心投入嘅喎。可能佢根本係唔識得點樣同人溝通嘅，甚至佢少咗啲社交。咁但係呢個冇問題，佢用咗喺啲正面嘅嘢度，咁所以人哋咪唔會批評佢走佛魔咧。但係其實你都可以話佢係過度沉醉呢樣嘢㗎。有好多專業人士可能太過沉醉專業，甚至離婚收場添啦。咁所以你點樣看待走佛魔呢樣嘢？但係一般嚟講，我哋都係用喺負面嗰度嘅。咁我哋中國人都係強調呢啲。中庸哲學啊嘛，好似我上次同阿岑公講呢個愛情詩咁啊嘛，即係愛而不淫，就愛而不傷啊！即係你追女仔，你都要有個節制喎、啊，你又唔好話諗佢諗到即係日思夜想，諗到自己都痴痴呆呆。話你如果追唔到，你都唔好話傷心到要跳樓喎、啊。咁呢啲咪就係你唔好太過著魔，即係因為我睇張亞石嘅有講嘅就係佢懷疑呢個陳潔如。出軌，佢嘅情人咧喺其中一個啦嚇，即係好，即係十五歲就俾佢追到手嗰陣時，大過佢成個 double 咁樣。咁但係當佢懷疑佢就話：哎呀，我為情魔所困，我憐之又愛之，恨之又愛之。唉、哎，大丈夫如一女子，我為情魔所困。諸如此類，咁咪就係佢都中意到佢好似自己都精神恍惚咁。咁所以我諗有戀愛經驗嘅人一定都有呢種好似著魔咁嘅感覺。 所以你呢個走火頭先阿馮天樂講咧，都未必係一定全部係道教嘅。 係 啊，馬哈，我考下你啦。 係 哇， 走火入魔點樣做英文？ 哦，我見過一個譯法就係用印度嘅。 冇錯啦，佢唔懂中國氣功，唔懂道教，佢就用 Kundalini Syndrome。 係。 咁呢個就變咗係瑜伽嘅，即係印度嘅嗰個話，呢個喺個物輪、有七個物輪喺海底輪下面有一條大蛇。 嗯、 其實咧，佢哋有啲亦做 Kundalini， 有啲亦做靈蛇。 哦，靈蛇係。 靈蛇，咁你話呢個大蛇，其實嗰個靈蛇就係一個形容一個譬如，其實佢係一個能量場。 嗯嗯。 能量場就捲埋一嚿，你點樣 awaken 佢都要 喚醒佢， 喚醒佢，咁就變咗呢個走火入魔咧，就係瑜伽裏邊咧都有一個咁嘅概念。但係呢個靈蛇咧喺印度嚟講叫 Kundalini， 喺、中國嚟講咧。就係、是、呢個道家啦，佢就叫做絕火。 哦，絕火。 啊，呢個係笨絕個絕，棘手邊個出，係絕火。 嗯、 所以我哋講走火入魔咧，一個火字咧就有排講啦。即係頭先阿分馮天樂講得好，天樂就話其實走火係一樣嘢，入魔係另一樣嘢。 呢 個道教講練精化氣，練氣化神，練神就還虛，所以練氣化神嗰個階段咧就係走火，容易走火嘅階段，然後練神還虛嗰個就入魔啦。本來你虛唔到，你變咗好多幻象。咁啊問題你就話講個火咧本身咧。 你見到咧，其實你道教講個走火個火字都有排，講個火都好多種。 哦，係。 啊，你好似一樣，你煮餸。 係。 米蝦應該蒸於依度啊，翻入嘛。因為我哋講煮餸一樣嘢係講火候。 係啊。 你練氣功咧，內丹啊，我哋講啊，就都係講火候，但係所有嘅丹書啦，嗱，我哋叫個萬古丹經王啊，我哋講個內丹啊，就係嗰本。东汉时期魏伯阳写嗰本叫《周易参同契》，系结合三样嘢嚟写嘅，就是《易经》、《黄帝内经》同埋《道德经》 哦 嚟写点样练气啫。佢嘅理论就话点解会有走火入魔咧？就话人体系一个小宇宙，宇宙系一个大宇宙，我哋个小宇宙同个大宇宙相应。咁你点练气咧？就里边佢叫坎离互换啊，即系心火啊。我哋个口个心肺嗰度地方系火，下边系肾啊膀胱嗰啲就水。你要水火交换，啊要个由呢个火水未制到变咗水火既制嗰个咁嘅过程。咁啊火候咧？你煮餸有冇火候？ 系 点解啊？米克，你话 火候 煮味餸，你火候唔掂， 你就逼唔到里边嘅味道出嚟啦。 个火候就讲你嗰个火嘅功力，即系话你用慢火定系慢火， 文火定冇火， 文火冇火，然后仲讲后咧就讲个时间。 系啦， 你要煮几耐？话你煮得太熟，个火候唔够，啱啱譬如蒸条鱼啱啱熟， 系。 啊，冇红色嘅啱啱离骨，但系又唔会熟得滞，所以讲火，所以练功都系啊。练功你讲火咧，那个绝火你要，我哋以前讲，我哋唔系叫气功嘅，喺庄子里边咧讲叫道引，佢有个名称噶嘛，叫做玄督以为经啊嘛，就沿住个督脉，要上去，咁嗰个咧就叫道引，你啲火点走？你个火走得唔啱咧？所以个火候嘅意思咧，个火嘅功后火系讲火嘅功力， 系 后咧就讲火嗰个修持嘅次序， 系 我哋叫做练功啊，叫个火候，火候掂唔掂？所以你火有文火，有武火，有呢个温火啊，又有个还丹火、大丹火，我哋详细有排讲嘅啊，有还丹火、大火，有呢个止血火啊。有好多唔同嘅，有咗唔同火，有个下手火。 啊、 我好多净系讲火有排讲嘅，但系从来啲丹书好少讲嘅，火候从来少人知个内丹有句咁嘅金句，火候啊从来少人知，因为你问题讲系冇用嘅，你自己练嘅时候咧，你问题我哋练精化气啊，你首先要坐做静坐嘅时候，你要坐到嗰啲气啊，出嚟，然后个火先出嚟啊嘛，火其实咧。我哋如果用今日嘅俗语嚟讲，咩叫火咧？系咪真系有把火咧？ 系咧， 系讲你嘅意念。 意念， 你意念咩？你意念就系你嘅火。你意念如果系太过猛烈，好多杂念，即系唔好似庄子所讲嘅心斋咧，嗰种叫做猛火，嗰种叫做嗰种系走火。 四围烧， 或者个火太燥啊， 系 或者你个意念咧散咗，本来你系集中嘅意念嚟运气噶嘛，你个意念一散咗，你叫做火寒。你如果呢个集意念集中得而清嘅话咧，而唔集嘅话咧，叫做啱啱调适个火最好。所以又唔好走火，要导引得个方向啱。咁之我唔会走火。 系呢、這个咧系一个好好嘅比喻，即系火在有比喻，即系因为个修内丹，即系其实就人体好似一个。炉咁 系啦，个炉单炉 系啦，咁你用火烧个炉啊嘛，咁啊你系文火定武火，定系刚才陈老师讲唔同嘅火咧，你就会烧出唔同嘅东西，系嘛？而火作为意念啊，更加好添，因为即系大家都知啦，南怀瑾老师就讲过，即系大师啦吓，讲过就系话，即系其实所谓嘅走火就系有阵时可能系你个注意力过分集中， 系 即系个火就系个意念啊，个火太猛太集中，你咪唔均匀咯。咁啊烧唔好啦， 所以点解叫走火就话问题应该用武火嘅时候你用咗武文火， 系 应该用文火嘅时候你用咗武火， 系 咁就叫做走火，或者问题就话冇文火亦都冇武火，亦都叫走火 啊， 系嘛？即系你而家应该用武火嘅，你用咗文火，嗱，反正我哋讲练功咧，有个内丹有个俗语叫捉机， 捉机 就系要100日 哦。 即係話你首先要捉好個機，然後你先至唔會容易走火。咁嗰要100日。 係。 咁你問題嗰時期捉機個階段係用文火嘅，即係所謂文火嘅時候，就嗰火咧就扣住你個呼吸。 嗯。 即係我哋講內佛家都講嘛，要觀呼吸。 係。 咁你觀呼吸嘅時候，你又睇住個呼吸一呼一吸，唔淨止係觀你嗰、那個鼻孔嘅呼吸，仲要你觀埋你嘅細胞嘅呼吸， 哦、 你內觀。你觀呼吸咧，觀到問題就用文火嚟觀呼吸，依、這個就我哋講冇走火。 係 啊，道運得啱。 天樂咧，天樂食嘢煮嘢都係你嘅一環啊。 我就識食，唔識煮咧。簡單啲講嘅，不過。其实个道理都好简单，好似我哋讲煮嘢食，哇！好似我哋最容易煮窿嘢咧，喺我印象咧，如果我屋企煮就系、是、煮嗰个芋头炆猪肉。 哦， 哇！你真系可能你去洗手间咧，你出一出嚟，你已经吓窿咗啦。嗰啲芋头，你又要用文火定系要用猛火？你文火你有时一冇耐性，你哎呀咁鬼耐，煮极都未熟嘅，夹猛少少咧，唉，成兜嘢我食落去就。充滿咗一種好似糯味咁嘅嘢，咁啊，我哋講有啲人咧，所謂走火入魔咧，好玩嘅地方就係啲正面嘅嘢都可以變成負面啊。譬如我哋諗下，信佛係好正面嘅嘢啦，對好多人嚟講。但我哋諗下啲皇帝咧，如果好迷佛嗰啲咧，佢都冇乜好下場嘅。 例如 睇下呢個梁武帝咧，係嘛三次捨身出嚟同太子，即係我唔做皇帝啦，我要做和尚。其實咧。一方面就沉迷佛法，另一方面咧就要啲大臣每一次赎翻佢出嚟，要俾1亿钱赎翻佢出嚟。咁最后咧，佢都俾一个侯景所谓作乱咧，就搞到佢饿死咗啊！喺阳台啊，临死想食个蜜糖都食唔到。啊，譬如李煜啊，喺我哋写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佢就系好顺奉呢个佛教嘅。到呢個宋朝嘅軍隊打到入嚟，佢就嚟亡國咧，佢仲唔使抵抗嘅，相信嗰啲人講啊，早已佢請啲大師嚟念經咧，就可以有即係佛嘅保佑咧，就可以打退啲敵軍。咁結果最後唔單止亡國，仲累到自己最中意嘅女人啊，小周后啊，俾阿宋太宗咧係侮辱咗。最後佢亦都係咧，因為佢有怨言啊，寫呢個春花秋月何時了啊呢啲詞啊，俾阿宋太宗係毒死咗佢。 係 咁呢啲就係都好信佛嘅人。咁你諗下啲。信佛一个好仁慈嘅人，但系佢信不得其法啊嘛，佢信咧，例如好似呢个唐宪宗又系好信佛，啊咁然后咧就话要见要有舍利子，哇嗰啲民众又好信嘅，信到咧要有差唔多有10万人嘅队伍去迎接嗰个佛骨，啊甚至乎为咗迎接呢啲舍利子呢个佛骨咧，有啲人啊甚至系卖儿卖女啊，甚至自残身体啊等等，要筹集资金要捐献起啲好靓嘅佛寺。咁其实信佛系鼓励你应该系即系行善啊，或者系咧舍弃你好多物欲啊。但系佢竟然去到或者要迎接个佛咧，就大兴土木嘥晒啲钱啊，甚至自己竟然结佢上次话如果俾我见到。这个舍利子我死得滞了，结果见到这个舍利子过几两个月之后自己真是死鬼埋，而且是被这些太监是谋害死了的。这些例子都是这么巧，就是当你沉迷在一些好像是很正面的东西，但是你一旦你用错了个精力和方法，你最后可能连自己的命都没埋的。 是，但是这个就得意了，就是其实他信得来佢又冇執行嘅， 係啊， 即係你信佛就冇理由執着於 冇錯 物件，執着於一個規矩，執着於方法，係嘛？所以走火入魔都得意嚇。呢個説法就係話，可能方向係唔干擾嗰、那個即係所謂走火入魔嘅過程，反而係個過程喎。 係， 即係話過程，如果你用不得其法，無論你向東南西北走，只要不得其法，只要你速度不急，即係不準確，係嘛？時間不準確，火候不準確。剛才陳老師講，其實就會走火入魔。咁呢個就講到一樣嘢，就係、是、其實走火入魔喺我哋去定立一啲目標嘅時候咧，其實我未必知道嘅喎。係嘛？即係我哋出發嘅時候，即係例如講翻武俠小説，好多時候都係向住可能正面嘅。即係例如想做即係呢一個武林嘅第一咁先算啦。咁就係為咗個執念。但係你一路去練嘅時候，你冇揀選邊一個武功又好，你冇揀選一個時間段又好，慢慢其實係咪自己都控制唔到可唔可能走火入魔嘅咧？ 而係佢嗰個未由先啊！天樂講梁武帝咧，佢成個意念信佛個成個構思啊，個方向係錯咗嘅。 係， 因為佢點解會無端端嗱？ 佢就問題佢錯咗，所以佢問題就話佢自己知道自己啊，佢就曾經問過高質，我點解我前世佢信佛啦？我點解我前世做到咩今世咧就會能夠做皇帝？ 係。 咁人哋嘅答覆就话：哦，你因为你前世曾经本身你嘅前世系一个樵夫嚟嘅， 嗯， 你斩柴翻嚟咧就经过一个破庙，你见到一个释迦牟尼嘅佛像咧，就俾雨淋， 系， 咁啊阁下佢觉得，咦，突然间觉得佛像好惨喎，都冇嘢遮，就将佢自己嗰件雨褛个蓑衣啊，就冚咗落嗰个佛像嗰度，所以佢话啊，你因为做咗呢啲咁嘅善事，所以你今世会做皇帝，你帮呢个释迦牟尼个佛像，咁佢话我发啦，我就今世话起大起做大啲咁嘅善事，起好多寺庙， 系， 咁然后佢后来达摩嚟中国，佢问达摩。我有冇功德啊？我起咗咁多寺庙， 系咧， 答我一句就答翻佢，就知佢唔掂， 系 冇功德。 系翻嚟再讲， 系点解佢冇功德？ 点解咧？翻嚟再讲，我哋。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张南隧道同埋将军澳跨湾连接路今朝8:00正式开通，有多架警方电单车同埋一架工程车开路，唔少私家车同埋电单车嘅驾驶者一早到场尝试新路，另外亦都有市民踩单车行走新路。即日起使用将军澳隧道会豁免收费，驾驶人士无需要停车同埋缴费。运输及物流局预计，新干道或者隧道开通初期，往往会吸引好多驾驶人士前往探路，加上驾驶者需时熟习新路线，预计即使今日通车日是星期日，当区交通都可能会挤塞。慈云山发生谋杀案，一个47岁的女子死亡，死者的父母被捕。事发在慈乐村乐信楼一个单位，凌晨大约1:30，警方接到一个74岁的女子报案，话自己用锤袭击个女。到场之后，发现47岁的女伤者，将她送到广华医院，她其后证实死亡。警方拘捕死者的母亲和78岁。父亲。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597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2270宗确诊和8327宗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内地公布优化防疫措施之后，新增感染数字持续减少。最新的公布感染个案之中，广东占2526宗，重庆有1987宗，北京1661宗。体育消息，世界杯8强，法国2-1淘汰英格兰，晋身4强，将会同摩洛哥争入决赛。法国开波17分钟就先开纪录，祖亚曼尼在禁区之外离门20几码起脚弯入，门将碧福特朴俊都掂唔到个波。换边之后，英格兰制造出攀平机会，布卡约沙卡在禁区被踢跌，12码由哈利卡尼操刀射入。54分钟，英格兰追成1-1，持续有攻势的法国78分钟再次领先，基士文长传到门前，基奥特接应顶入，协助法国再次领先。英格兰其后错失一次攀平的黄金机会，后被入替的美神蒙特在禁区被撞跌，英格兰再获12码机会，但是哈尼卡尼主射高出，最终法国以2-1胜出。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多云，早上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62%，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来到港澳全真了，云集内地、香港、澳门30多位政商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回顾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历程当中的贡献和得益。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放飞无人机要注意安全，小型无人机令已全面实施，除了定明危险行为和设定限飞区之外，亦规定操作小型无人机时必须根据风险水平注册、标签和接受培训。无人机科技潜力无限，放飞前记得去民航处的电子平台 SUA1 站通注册和了解安全资讯。 掌声、欢呼声、气势，不要让它停。 香港运动员在东京奥运和残奥会表现出色，实在值得继续为他们打气。 电视节目《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每集邀请一位香港体坛精英，分享在运动路上的拼搏故事。 今集主角，本港青少年女子射箭五项纪录保持者童嘉慧。 《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武术、跆拳道可唔可以双剑一齐参与比赛呢？ 可以，嚟紧有个轮椅武术共融杯跆拳道邀请赛，就系希望透过比赛传递和谐共融嘅信息。 咁星期日就听下香港轮椅武术协会嘅团队分享点样武出平等啦！ 逢星期日晏昼1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好，欢迎回到嚟星期日第二节的广东广西。今日的题目就是走火入魔，咁亦都欢迎听众在 Facebook 啦、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或者打电话入嚟18723111咧，去讲下你对走火入魔的一啲谂法或者一啲故事咁啦。咁直播室里边咧有岑日飞老师啦，有冯天乐同埋我米哈嘅。咁刚才岑老师就讲到呢个梁武帝与达摩的故事， 系。因为他问达摩，我起咁多佛寺有冇功德？达摩就一句回佢冇功德。点解冇功德呢？就因为其实你睇起《聊斋》里边有个古仔叫做城隍庙，里边嗰个人咧就去喺市场考试，佢就写篇文咧就得到阎王嘅赏识，就写咗8个字，就其实可以赠俾梁武帝，就叫做有心为善，就虽善不上，无心为恶，就虽恶就不罚。 哦， 至於你是有心還是無心，你起咁多佛寺呢是想攞赤數， 想活 動有心，所以就無功德。你如果是無心維持就有功德，所以而家好多人做慈事呢是為所攞個名字，乜乜乜乜乜顯個大名喺度，其實已經拉平㗎啦。其實你是無心，然後先個功德先嚟，你有心就唔得嘅，刻意就唔得嘅。所以問題你見到練功都係嘅，你有心係要咁，你要無心。要去到意念，要我哋讲啊，呢个庄子讲叫心斋，冇晒嗰种咁样嘅意欲，然后你先至嗰个炼精化气、炼气化成个神，神嘅意思咧，先至个真火先出。所以我哋讲内丹嚟讲，有真火，有神水，神水就你个唾液，你个口水，要两样嘢要结合，个真火先出，所以你見咗就依個係同埋你點運氣嗰、那個運氣嗰個咁樣嘅路線啊，你要清晰喎、 哦。 你玄篤，你個莊子興講嘅玄篤以為經咧，嗰、那個經玄篤上起，你係根據你嗰個月度，其中你講個運氣嗰個月度唔好走火咧、有我哋有個叫做愉月啊。 哦， 依愉快個愉冇咗個樹身邊。嗰、那個愉悅咧，就是、等於將你嗰、那個臟腑之氣同兩個經絡之間嘅轉運站。所以你一定要記。但係愉悅咧，那個愉悅咧，你沿住嗰個督脈上去啦。依啲係經絡嘅嘢啊，西醫冇嘅，所以唔知咩叫任脈督脈。你經絡上去咧，就唔係心肝脾肺腎喎。 解剖揾唔到。 係唔係心肝脾肺腎個愉悅？係依個腎脾肝心肺。最下面嗰個係腎俞， 係 啊，跟住脾俞，啊腎脾，然後肝俞，然後就心俞，然後肺俞，嗰、那個五個穴道好緊要嘅、你上去個督脈，然後落翻嚟個任脈、經過百會，經過印堂，經過人中落翻嚟個任脈。咁你依個咧一個上去就用左旋， 係 混合易經啊嘛，左旋就先天八卦，落嚟任脈就右旋。咁然後你先至完一個叫小周天， 係 啊， 呢個好得意，即係咧冥想嘅呢一個實踐咧，喺唔同嘅信仰宗教，從古到今咧都係有嘅，係咪？從印度到佛教到道教，甚至你話即係喺信基督宗教都有行呢個冥陣，係咪？去冥想。咁而嗰個當中咧，呼吸咧，從來都係大嘅關鍵。 系， 即系唔同嘅信仰，可能有少少差别啦。即系例如呼吸，咁去到丹田与否，系向外定向内，用口定用鼻，即系好细节上可能有差异。但系不离一样嘢就系、是、通过嗰个呼吸控制咧，其实成日都讲到就系将个意念带翻去当下。 系， 对于过去同未来咧，都系一种执着嚟嘅。 系， 系嘛？因为刚才讲啦，即系梁武帝嗰个，其实都系对未来嘅执着，即系话你唔系实践紧当下信佛嘅一个实践，而系谂紧信佛之后。 系有咩质素？ 系啦，个未来会点咧？系嘛？你一谂咗去嗰度咧，啊，你就离开咗当下。 系 咁，所以咧，好多人都讲话走火入魔咧，其中一个可能性系咩咧？就系、是、第一急，系嘛？刚才讲到啦，你个火候唔啱急。第二就系过分自信。 系 过分自信系咩？就系、是、你以为自己收到啦，即系你以为自己咧控制到个气啦，控制好多意念，控制到个火啦，就开始试啊，即系玩火。点样玩火咧？就系、是。大家都知道，如果有冥想習慣，大家都知道雜念就不斷會出現嘅，你冇得阻止佢，你只能夠讓佢出現，然後讓佢消散，係咪集中喺當下？但係當你即係開始冥想得夠耐咧，你就會發覺，咦，唔係、哦，我可唔可以試下控制嗰啲雜念咧？咁嗱，你一想去控制咧，就有機會走火入魔，因為你明明知道係應該等佢消散，但係因為你太習慣嗰個舒適，你就開始去嘗試去控制嗰個念。甚至剛才講話控制氣去走去唔同嘅地方，咁呢個時候就危機就出現啦。即係天樂，你有冇類似嘅經驗咧？ 嗱，我咧就冇咁高深咧，即係識玩氣功啊，即係對我嚟講呢個都即係幾難做得到嘅嘢嚟嘅。不過咧，我就諗起啲例子。 係 頭先我哋講開佛教信迷信，即係篤信佛教用錯咗方法嘅皇帝咧，道教亦都有啲皇帝咧係信到咧走火入魔嘅。邊個咧？明世宗嘅呢个嘉靖皇帝呢个人系点咧？二十年上朝，因为咧佢话要修道，佢咧希望可以长生不死。 佢都有啲被逼嘅，但系 呢位仁兄咧，佢又点咧？直情咧就系听咗啲道士讲话，喂，你同你个仔嘅相克嘅， 佢會嚇死你嘅，二龍不相見，兩條龍就唔可以見。咁於是咧，佢就唔見自己嘅仔，而且咧佢閂埋門去練丹咧。咁於是佢又唔見個皇后，因為都唔好啦，又唔好阻住我練。咁於是乎咧，佢就阿海瑞啊，著名嘅清官上疏就鬧佢就嘅一意收齋是陛下之心惑，你個心已經被迷惑啦，你一味掛住修仙炼丹，过于苛断是陛下之情偏。即是说你这个人呢又太过，就先好像米克你所讲的人会变得很武断很主观，那你的感情就出现了偏差。所以他常以小过六欲神功，啲大臣做错少少嘢呢你就杀他去打他，人以为薄于君臣。义王而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长居西园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哇，即是讲到这个皇帝呢，信道教信到直情违反了人性，即是做皇帝又不称职，做人老公又不得，不理老婆就做人的老豆都不得，因为连自己的仔都不肯见。哇，所以这个家政嬲到差一点就杀了这个海瑞，就哇太大胆了，从来都没有人够胆这样跟我讲嘢。而且他走火入魔到什么程度呢？佢係為咗所謂修仙咧，佢係捉咗好多咧十三四歲嘅女仔咧，係要提取佢哋嘅精血咧，嗰啲月經嗰啲血咧，加埋啲童子煉嚟煉丹啊。而嗰啲好難有月經咧，就要夾硬逼佢哋食嗰啲藥啊，催經下血啊，於是就出現咗血崩啊。嗰啲女仔啊，咁甚至 有生命危險嘅， 直情有好多人死咗添啊。咁咧，甚至乎咧，因為佢食得呢啲咁嘅嘢多咧，個人啊變得啲四喜怒無常啊，做錯少少嘢咧就會鞭撻，有啲即係差唔多有幾百個宮女都俾佢係整死咗嘅。咁所以後來咧，有啲叫楊金英為首嘅有一扎宮女咧，正挺而枕險想勒死佢，但係因為嗰個成結打得唔夠實，勒唔死佢咧，個皇后就趕得切救佢咧，先至能夠等佢死唔去。但是自此之后他就更加呢就是不愿意见人，更加就匿埋去修炼就算了，有什么东西就交晒给啲他信得过的大臣，但是他又信错了个严嵩呢就出名贪污好犀利的。咁所以成个政局就搞到又有倭寇入侵啊，民变四起啊。咁所以一个明明想做道教仍然可以长生不死的人，但最后竟然呢不能够长生不死不特止，他都是五十八岁到就死了，而且就令到整个政局是乱七八糟，这个就可以说是走火入窝，这个太过想用道教修仙，道教鼓励你其实是清虚无为，但是怎知他将道教就拿出来当是防中术，吃得那些药多就增强性能力，又可以延年益寿，又偏离了道教那个原意咯。岑公你怎么 看？这个天乐讲那个走火入窝呢，就说他们信错佛教信错道教呢，但是我哋讲到入魔呢，就其实就有另一种讲法叫入魔，就我哋叫做系西方所讲嘅入魔呢，你变咗系因为会练错功、 哦、 就唔系话你做咗啲恶行，而系你系走到精神失常， 嗯， 精神错乱、 嗯、 你哋武侠小说里面讲啊飞狐外传有个叫做姬晓峰，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姬晓峰咧，就要俾人啲穴道困住，佢就要运气要冲破啲穴道。嗱，冲破啲穴道之后咧，佢就会变咗就失咗七乱咗，乱咗啲气，就搞到自己系尘肺。嗰、那个就系一个武侠小说里边嘅入魔嘅境界。所以入魔咩叫入魔咧？入魔咧其实系一种你几种讲法。入魔其中一个最典型嘅，我哋叫心魔。 嗯， 佛家有个古仔咧，就讲咧有个人咧就练功，练气功，练到咁上下咧，佢唔系走火啦，佢入魔就突然间见到喺练功阶段咧，佢有幻觉，佢就见到只个蜘蛛喺度夹实佢，好核突嘅蜘蛛，咁呢个系入魔噶，入魔嘅迹象，冇到个蜘蛛，咁然后佢就同个高僧讲，佢话喂，我练功嘅时候出现个蜘蛛喺度夹实我，好乞人憎喎。咁、那个高僧话好简单啫，你下次见到个蜘蛛嘅时候咧，你就喺个蜘蛛嗰度打个十字。 嗯， 咁你就可以问题就事后你就知道 你嗰个幻觉系点嚟？所以佢练完功咧，醒翻啦，练完功之后咧，完咗啦。个高僧同佢讲：你睇下你嗰个丹田下丹田嗰度有啲咩？就见到个下丹田就有个十 字啦。 即系嗰只蜘蛛佢自己搞出嚟嘅。 个魔就系心魔，就系、是、自己。 佢自己搞出嚟嘅，唔系因为出面有只蜘蛛梗嚟搞你，而系你自己幻想自己有个魔性。出咗个蜘蛛出嚟，所以呢个就讲样嘢。所以我哋现在讲话，你话入魔咧，入魔而同精神病有关咧。而家中国有个分类同外国唔同嘅、哦，叫做 CCMD， 有冇听过？ 系咩咧 ？CCMD 就叫做 Chinese Classification of Mental Disorder，、 哦、即系中国式精神 病嘅精神病嘅分类。 系 Chinese 啊，总共同中国有关。Chinese Classification of Mental Disorder CCMD， 总共分咗几多种噶？精神病，你话讲即系咪入魔啊？精神病你系咪抑郁啊？依个咩躁狂啊？咩性啊？诸如此类啊？全部包括啦，系有99种咁多。 哦， 所以你入魔系边种魔啊？有心魔，有外魔。嗰、那個 CCMD 係99種啊！ 係係係， 哇！見到你又樣樣大官啊！ 係 啊，所以你變咗咧，頭先阿天樂講一樣嘢咧，我想講講咧，佢頭先天樂引嗰啲全部係中國嘅歷史， 係係 外國咪一樣好多走火入魔歷史，所以《時代》雜誌曾經提咗個封面， 嗯、 提出話依個世界全部係西方嘢啊！ 嗯哼， 話依個世界上有五大魔頭 哦，歷史上 歷史上 嗯。 依個西方啊 ，Time Magazine 啊，五大魔頭封面度講啊，五大魔頭一個咩？一個就史泰林， 系啊， 同唔同意個魔頭啊？ 系啊， 第二個 Hitler， 系希特拉就大家都 同意噶啦，直情係走火入魔啦 ，Hitler 嚇，天龍可以講下啦 ，Hitler。第三個咧就係邊個？第三個就係嗰個智利啊，前智利個總統嘅，2006年先死，九位歲死，叫 Pichlo。 系 皮诶， 皮洛切特啊， 皮洛切特，皮洛切特 ，Pitch 洛。第四个咧就系、是、赤眼嗰个波尔旺达，嗰、那个系咪入魔啊？嗰、那个杀人杀到几啊？系嘛，全部都醒啦吓，系嘛？即系有四个嗱，我讲嘅系咪四个啊？而家 四个啦， 仲有第五个嘅、 嗯， 第五个系边个啊？第五个 都系独裁者啦，应该、 啊、 都系独裁者啦， 都系独裁者， 嗯， 都系独裁者。都是全部都是啊！依、這個是啊，波爾布特有啊，依、這個希特勒咧，斯泰林啦，啊，即係全部都是那些 其實仲有一個獨裁者咧，少啲人留意，嗰、那個叫博卡薩，呢、這個係咩人呢、嗯這個是非洲的皇帝，佢咧其實喺1980年，佢原本是中非共和國的總統，但是佢竟然喺80年代初佢啊！突然間我要想做皇帝，於是咧佢就自我加冕就稱帝。咁、嗯、呢個人呢第一樣嘢，佢咧原本咧佢身世都好坎坷嘅，佢原本係孤，好快就係做個孤兒，因為佢嗰陣時以前咧中非係法國嘅殖民地，咁嗰陣時咧佢老豆咧做酋長嘅，咁咧但係佢老豆一個好嘅酋長，佢唔願意成日咧幫法國人壓迫自己部族嗰啲人，咁結果有一次佢召集啲人。为要帮法国人做苦工咧，点知佢个部落冇乜人响应佢，结果咧嗰个法国嘅行政长官召集佢嚟咧，就监生攞皮鞭鞭死咗佢。咁、 嗯、 然后呢个博卡萨嘅妈妈见到个丈夫已经死咗啦，自己亦都自杀死咗。结果博卡萨所以五岁到咧，佢就已经系父母双亡。但呢个坎坷嘅遭遇咧，令到佢后来就决定当兵就立大功，后来做咗将军咧。最后法国人撤退咗之后咧，咁佢就发动咗政变咧，就打败咗原有嘅总统，就自己做皇帝。但呢个人咧，佢原来秉性好贪钱同埋好凶残。佢同佢老婆咧谂咗条桥，所有嘅学校嘅学生只能够用我老婆生产嘅校服，就唔准用其他学校嘅校服。咁咧，然後就嚟掠奪啲學生嘅錢。如果你俾唔起錢，嗰啲學生咧就要追究個家長嘅責任。但係由於佢諗法自閉咧，佢國家亦都經濟崩潰，令到佢啲家長幾個月都有好多人係公務員都冇人工出。咁啊，點樣可以支付呢啲校服嘅費用咧？咁於是好多青年就上街抗議佢嘅暴政。但係結果佢親自咧拿住啲鐵棍入去監獄嗰度咧，係打到嗰啲學生嘅監生打死啊，或者打到佢變殘廢。 係， 甚至乎咧，佢試過皇宮有一次有人偷咗佢啲。偷錢啊，偷寶物，結果佢突然間喺監獄召集曬啲小偷嚟咧，割曬佢哋啲耳仔落嚟咁樣，咁於是犯下咗嚴重嘅反人類嘅罪行啦。咁呢個人做到，即係俾權力喪失咗人性，俾貪欲令到自己咧。 都唔知道自己原本個出身係幾咁艱苦，應該係為個原本係應該係做一個非洲嘅即係擺脱殖民統治嘅民族英雄嘅有機會，但係佢而家變成咗一個暴君。咁呢個我覺得就係一個值得提嘅一個。 非洲嘅即係好多嘅例子咧，即係解殖之後產生咧，都係好多暴力事件。 蒙巴托啊，呢啲都係嘅。 盧旺達嘅大屠殺啦，其實都係因為比利時即係解殖之後造成嘅一啲事情。而嗰啲歷史嘅事件咧，往往係提醒咗我哋一樣嘢，就係、是、有陣時物極必反咧，同走火入魔咧，好似係兩個相關嘅東西。係 啊，你過咗界，過咗個底線。所以你頭先講你咁，你大獨裁者全部佢哋用嗰啲咁樣嘅即係變態嘅手段嚟對付人民咧， 食人肉添啊！佢 你問題就話舉個例，譬如話依個係啊烏干達，頭先講非洲啊烏干達嘅阿敏， 係啦係啦係啦， 依個係啊依個羅馬尼亞嘅壽西斯古， 係 啊依個塞爾維亞嘅米洛舍維奇，嗱依啲都係窩頭嚟㗎，你全部要數窩頭各方面一路咁數落去咧，全部都係，但係。佢嘅西方人咧，佢就冇數中國。 嗯， 你中國你講嗱，你而家甚至講普京都有少少走火入魔嘅。 嗯，少少走。 俄烏戰開始啊，而家仲唔係撤軍，仲未喺度，仲延長落去，其實已經係依上路啦，已經。 係。 依個應該撤軍嘅，應該唔打啦，因為俄烏戰爭打咁耐啊。 因為走火入魔有個説法，即係 過咗界啦， 不理性嘅行為， 非理性啦已經。咁你問中國毛澤東文革嘅時候，你話佢係咪走火入魔？啊，天樂，你話？ 但呢個就好複雜啦，係咪？呢個牽涉到晚年嘅思想，即係如果用阿李澤厚先生嘅講法，即係佢既想做一個開天闢地嘅嘗試，即係佢既有。既有天理又有人肉啊嘛，佢個 terms 叫做即係既想做皇帝，但係亦都想做導師咁嘅。咁、但係當你有時你追求緊一啲太過即係脱離咗實際嘅嘢，或者你將自己即係太過相信自己掌握絕對真理一種獨斷嘅情況咧，咁、你就會容易係出偏差啦。即係呢個，所以點解我哋中國人都係強調要中庸之道，同埋要我哋要保持謙卑嘅心咧？就點解要謙卑？其實唔係淨係為咗壓抑自己，係防止自己咧將自己無限放大，自以為是咧。咁、你就會唔容易聽得入人哋嘅意見咧，甚至人哋越阻止你做，你更加要做。這個亦都係即係毛泽东晚年佢失誤嘅一個原因啊嘛。 但係中庸之道咧，往往係教老百姓嘅。 系啦， 即系讲得开天辟地又点会中庸之道咧？你要做一个即系系嘛带领群众嘅领导，所以刚才天乐讲嘅一个关键词就 系 个追求。 系啦， 嗱呢个就好两面啦。人又有所追求，系咪？成日都话人冇梦想，系咪？刚才天乐我哋倾偈嘅时候讲话，人冇梦想同条咸鱼嘅分别。 系啦， 但你追求去到咩位置？追求到去点？边个去判断你个追求系过火位咧？ 系啊， 呢个就难咯。 啊，而且仲更加难呢样嘢咧，好似我老师阿毛中山先生，佢形容毛泽东咧，你阿天乐可以听下。 不过佢 天西难，又话佢系啲咩？如果系魔啊，纯粹嘅魔头梗系小事。佢系叫做神魔混杂，系攞个神性嚟包住个魔性，咁就烦啦。因为人哋可能睇到，哇，你个光环，其实你个光环里边系魔嚟嘅，所以你个魔性系唔容易 check 到嘅。所以，但你纯属魔头冇神性，一定过晒火威离晒谱咧。中国人两个人，天乐可以讲下，一个叫做王巢。 系， 哇！依、這个人咧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 张献忠都犀利， 就而家话张献忠，两个都系魔头嚟噶。依、這个直情系历史上嘅典型嘅走火入魔嘅人物。依个王巢嘅直情系点样啊？系攞人肉嚟做军粮，整嗰啲叫做咩？叫做赌和债啊！赌和债就叫人免治人肉场所。哇！你真系离晒太谱啊！佢就咁样啦，因为张献忠系专食美女添，佢有啲会来叫美女图啊，佢唔靓女都唔捉，佢淫欲咗之后就将你煮嚟食， 好残忍噶佢嗰啲。 呢个张献忠，所以佢有个叫出名叫七杀哥嘛，杀杀杀杀杀杀杀杀啊嘛，喺四川杀人，咪清朝都杀咗廿年啦，喺四川人好惨噶，系嘛？ 佢即系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七杀 系七杀。 呢一个咧，但系即系有阵时的确啦，即系如果你本身个目标就系向恶，咁啊易啲评价。走火入魔嘅困难就系好多时唔知系咪向恶， 甚至有一個大善嘅目標或者包裝。咁係包裝定目的有陣時都唔知嘅。因為開始的時候可能是目的嚟嘅，即係舉例係嘛？即係剛才講咁多例子，一啲皇帝佢想長生不老，咁你話佢係咪即係惡咧？咁佢又唔係大惡，咁佢都係本身想即係自己活得長啲，係嘛？統治長啲咁。咁但係佢造成嘅後果就係惡啦。咁啊，追求生命嘅再演化落去現實就係追求權力又係咁，即係係咪權力嘅？即係作為一個當權者，佢固然對權力有追求啦。如果唔係，佢唔會上到呢個位置啦。咁但系去到嗰度啊，再追求落去，追求到边一度咧，要牺牲啲乜嘢？个成本系咩咧？好多时走火入魔，所以讲嘅就系好难去判断。点解话系用目标去判断？就系因为个过程里边咧，其实佢系真系有一条路线图，有一个想去即系开天辟地嘅大目标。如果做到嘅话咧，可能系好事嚟嘅。但系往往做唔到，或者即系望不及咁远嘅时候咧，就造成咗即系人祸啦，种种人祸。咁所以即系关于呢一个即系走火入魔咧，好多嘢讲嘅。咁啊，再提提大家啦，各位听众，如果大家有咩故事同埋分享嘅话咧，可以上我哋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或者打嚟电话18723111。咁我哋咧嚟紧下一半即系半节嘅广东广西咧，继续去讲下呢个走火入魔。走火入魔咧，其实。我哋刚才讲到武侠小说，讲到历史，讲到政治，讲到个人修为，但其实仲有好多咧，例如喺小说里边啦，喺童话里边啦，喺一啲警世嘅预言里边咧，都好多走火入魔嘅例子。翻嚟咧，我想讲一个故事，系日本作家咧芥川龙之介嘅一个故事，叫《地狱变》啊。翻嚟讲下呢个走火入魔嘅父亲系咩嘅故事。 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在今个月11至14号展开行程。美国国务院说，美方官员在华期间主要跟进美中元首上个月在印尼20国集团峰会期间的会晤，寻求潜在合作，负责任地管控美中两国竞争。另外，此行的目的亦都为国务卿布林肯出年初访问中国做准备。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在上午10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多云，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令首先讲隧道情况。将南隧道和跨湾连接路今日正式开通，来往将军澳、观塘和东区海底隧道一带。驾驶人士在经过新路的时候，请你记得要留意现场的指示牌和保持忍让。另外，由今日起，将军澳隧道会豁免收费，驾驶人士是无需停车缴费。而红隧方面，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区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今日下午1点，城西道东行近住坚尼地城的部分慢线，以及在西长街北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暂时封闭。而在龙翔道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村的慢线亦都是需要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要留意了。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以及青山公路近水湾去屯门。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感受路路平安。

即係佢見到一個花樽好靚，咁佢可以如實地畫翻個花樽。但係你同佢講，你可唔可以畫個天使啊？咁咁咪唔識畫天使喎、啊。你同佢講話，誒畫朵花好靚嘅，得唔得咧？得，你揾棵花俾我畫，咁我就畫到咁。咁誒，佢有個女嘅，個女咧就即係去咗做呢、這個即係貴族嘅呢一個宮女。咁咧，佢成日呢個畫師又想贖翻個女，咁啊成日都話啊，你俾我贖翻個女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個貴族咧睇中咗佢個女，咁最後咧就出咗個難題俾佢啦，就係話好，你幫我畫幅畫，畫得好咧，咁啊再傾啦咁樣。咁畫咩畫咧？就畫地獄，即係喺個屏風上面畫地獄。咁啊畫師就話：，誒，我唔識畫地獄喎，我想像唔到地獄係點喎。咁啊唔緊要，地獄有咩？有火啦，我有火啊，咁會點咧？有火燒人啦咁。咁啊，貴族就好，我安排俾你。咁啊，有个车里边绑住咗一个美女，然后就烧嗰个车同埋个美女。咁啊，画师就见到哇，系好壮丽嘅画面，就开始画。画下画下，大家都估到个里边嗰个被烧紧嘅女子就系佢个女啦。但系呢一刻做紧咩咧？个画师依然系执迷地去画埋呢一幅屏风，即系就算见到个女喺度烧紧，佢依然画埋幅画。嗱，呢一个咧。到最後咧，佢就個女就燒死咗啦。個畫師就畫咗一幅真係大家驚為天人嘅地獄變嘅一幅屏風，好靚好靚。最後即係過咗一日之後，咁、那個畫師就去自盡啦。整個故事就完美地表現咗我所理解嘅走火入魔，就係、是、有陣時候為咗個執念，你係忘卻曬其他嘅道理啦、其他嘅倫理啦、其他嘅規則，就係執念於其中。最后你会不会觉醒，然后即有所即后悔呢？就后话。但这件事呢，为什么是一个道理？就是讲人性本身。我们人性有时候追求一些东西就是容易走火入魔。这个道理好像即在所有的即走火入魔的例子里面都是同等的格式这样。 你讲芥川龙之介，你三想想，其实很多艺术家、如果他走火入魔的时候呢，或者尤其日本的作家，全部都是芥川龙之介如是、三岛由纪夫如是、川端康成如是，都是自杀的。全部都是，其实他自杀了结一生呢，其实是一个走火入魔的一个这样的迹象来的。你甚至我们讲香港人熟悉的张国荣、其实他都是走火入魔的。他想不通他自己的东西，就走入了个死胡同咯。结果就一死了之咯。其实他不需要死的。他之所以死就是因为走火入魔。所以你这些东西呢，全部因为这些由人性里面隐藏的魔性。所以有本书呢，心理学上有个 term 嘅，叫做变态心理学，英文就叫做 abnormal psychology， 你可以译做异常心理学，即 系 一啲唔正常嘅嘢。点、咗，所以入魔，因为你一啲唔正常嘅嘢出现咗。咁、所以我有本书咧，我迟啲我准备喺一分钟阅读介绍嘅、叫做 Lucifer Effect， 路西法效应， 系啊， 我都谂住讲呢样嘢。 你讲路西法效应咧，就系嗰个叫做系 津巴多啊，嗰、那个作者嘛。 系啊，嗰、那个诶Zimbardo 就系、是、呢个前Stanford 大学 嘅 退休心理学家。 系 讲 咩？ 天乐要准备讲住，天乐讲啦，可以。 啊，唔系，我都系啲初步印象，因为好耐之前睇。 Lucifer Effect， 好耐之前睇过，因为路西法其实就真系魔鬼啊嘛， 天使 变 魔 鬼嘛， 天使变魔鬼。 系啦，呢个即系喺即系耶教入面好著名嘅一個故事啦，即係呢個天使嘅墮落啦。咁其實佢應該係呢、這個我印象中呢本書，因為太耐之前睇啦，我唔知有冇記錯。佢就講咧，阿津巴多就想做一個心理實驗，咁咧就將好多大學生咧， 24个啫， 係啦係啦， 24个， 佢哋就 24个，其中就分6个出嚟做。 佢租咗個地方咧，就要揾佢哋一半人就係扮獄卒啊嘛，即係另外一半人咧就係做囚犯啊嘛，但係佢哋係隨機咁抽嘅，即係唔係話要有經過考試啊咩成咁。好彩嗰啲就做，咁佢哋做戲都做得好足㗎啦，即係要 上身啦， 即 係 通緝佢哋啊，即係點樣去直情有埋即係上門嘅逮捕程序啊，甚至嗰啲被捕者都有律師啊咁樣嘅，做咗 成個處境佢， 做個成個處境好似嘅，但係咧。讲本来就系维持大概系应该做2个礼拜嘅成个实验应该系，但系咧做咗1个礼拜到咧就个实验就要被迫终止嘅，就 系 因为嗰啲做狱卒嗰啲人咧千方百计咁样折磨嗰啲囚犯啊，甚至乎咧佢哋系唔舍得吓咩话要终止个项目，我接受唔到啊，即系佢唔舍得脱离呢个角色啊，就系佢享受到权力带嚟嗰种快感啊，即系我哋谂下。 可能他哋平時都係一啲好正經、好善良的一個普通人，但係當他哋掌握咗些少權力啊，幾時可以允許家屬探監啊？幾時要嗰啲囚犯唔準瞓覺，要起身操練啊？嗰、那個時候咧，佢就冇享受嗰種權力帶嚟嗰種支配，咁就好似真係所以著咗魔咁啦。所謂路西法效應咧，其實就係講有兩種情況，一種咧就係權力對人嘅腐蝕，即係佢好享受喺壓制欺凌他人嘅過程咧，獲得快感。另外一種狀況咧，應該就係指所謂平庸之惡啊，就係、是、呢、這個我哋講呢個希特勒嗰啲咁啊極權主義咧，呢、這個即係嗰啲咩極權主義的起源，係啦係啦係啦，阿倫特嗰啲最出名嘅啦。另外一本平庸之惡就講點解啲人會有啲納粹刽子手咧咁兇殘。屠殺嗰啲猶太人咧，好似嗰個係醫生嚟噶嘛，嗰、那個阿希曼就係、是、啊，佢我冇啊，我淨係負責人哋叫我做咩我做咩咯，我咪做，我淨係負責做行政嗰啲嘢，編更表一架架， 會計師啊，仲 係啦，一架架列車嚇、送啲人去死嘅啫嘛，唔關我事。咁咪就係話，因為你盲目服從權威，個權威指定你做咩做咩，你自己就放棄咗思考應該定唔應該，係咪啱定錯個是非之心，泯滅咗。咁我諗可以走法窩同埋路西法效應可以用咁樣去對應。阿陳峰， 佢個 Lucifer Effect 嗰本書咧有個副題嘅， 係 個副題叫做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 點樣將好人變為魔頭，其實就係一個叫做走火入魔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 但係佢裏邊做嘅實驗咧。那個叫做 Stanford Experiment， Stanford Prison， Stanford 就係參考咗其中其實個來源係嚟自當時二零年，佢本書係2004年出嘅，五十幾年，廿幾年啫。2003年嘅時候就當時期就揭發咗美國喺伊拉克逮捕咗嗰啲恐怖主義啊！我記得頭先話五大魔頭嘛，漏咗我唔記得，而家即刻記得， 又 拉登， 拉登， 又講拉登，啊就話唔講啲嘛，突然間忘記咗個現象，就講拉登，就嗰時話拉登逮捕咗好多嘅伊拉克嘅人，就嗰啲美國軍官咧就扮咗嗰啲肉卒，就點樣虐待，後來俾哥倫比亞 CBS 佢哋爆曬料出嚟啊嘛，咁但係佢係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 咧，就點樣走火入魔，只係需要一個好人變為惡人，只需要6日。 系 六日就可以变咗你做走火入魔噶啦，六日时间。咁但系其中佢个 Lucifer Effect 讲到一样嘢咧，点解啲人咧可以能够咁残忍咁样变咗魔头嚟对待啲被虐嘅人咧、其中一个方法就系要将你嗰啲被对付嘅对象去人性化。 系啦，冇错。 点样去人性化？譬如话 Hitler。点样可以能够怂恿到嗰啲德国人杀600万犹太人呢？因为佢有个方式。就话你嗰啲咁样嘅犹太人系老鼠， 或者寄生虫， 系寄生虫。咁、人哋话：哎呀，我系杀老鼠、杀寄生虫，你就唔会觉得系杀人。 系 呢个就我哋中国和夫之讲嗰个叫做以理杀人， 系 杀人都杀得理直气壮。咁另一个另一个 example 就话当年其卢旺达啊灭族啊， 系啊 杀嗰啲胡图族啊， 胡图族杀图西族， 胡图族杀图真族啊，佢就听图真族嗰啲全部系曱甴， 系啦系啦， 我而家系杀曱甴，你种族清洗啊，并唔系话系清洗对方系杀曱甴，你咪呢个就 是 一个 effect 咯 ，Lucifer effect 就话你要将佢去人性化， 同埋卢旺达一个咧就再讲多两句，就系、是、其实本身咧系一个。心理不平衡所造成的一个屠杀事件，因为其实呢就本源都是同一堆人来，但只不过就在殖民时期分了做一些是农人，一些是畜牧，所以畜牧那些是有钱一点，就是屠西，穷那些呢其实就是这、个胡图族啦樣，但是你解释之后呢就夹硬将他即多即少数服从多数，你其实穷那班农民即是这个即胡图族呢就多人一点，咁佢咪話事咯？佢話事嘅時候就開始去講翻，喂，你哋都蝦咗咁耐啦，即係可以平衡翻個貧富懸殊，平衡翻個種族感。當然佢個手段好有問題，但係嗰樣嘢就係個追求本身係嘛？即係到最後就係你追求翻一個社會嘅平均，但係個平均嘅過程你就用一個相當沉重同埋即係妖魔嘅方式。路西法即係效應，仲有一個就係講緊就係一個集體犯罪，即係除咗去人性化之外，就係、是。大家一齊犯罪，你就將個罪行咧，好似就唔係自己孭曬，咁你就會突然間隱藏咗內心嘅惡魔咁啦。 同埋仲有一樣嘢，我諗起咧，我哋入冇比較依個走火入魔比較更複雜嘅層面， 係 因為頭先阿天樂我哋未講過嗰個智利。 嗰個前總統嗰、那個皮洛啊，皮洛 係皮洛斯特， 皮洛斯特，皮洛斯特。佢咧問題就話：你話佢走火鍋，因為佢推翻啲左翼領導人，用一個極端嘅手法，係清洗當時期嗰啲知識分子，殺人、拘禁各方面做曬。所以而家佢仲係一個好受爭論嘅人物，就話佢問題事功事過，因為有啲智利人支持佢，覺得佢搞到智利嘅經濟係上升，嚟復甦，變咗穩定。但係其實佢就用好極端嘅手段。但係你話皮諾切特係魔头，你就会发觉到呢个魔头背后仲另有一个罪魁祸首，呢、哦、个就是美国嘅中央情报局，系、CIA 恐佢嘅、所以你问题话 CIA 嗱，你呢个系佢本身系魔头，但如果魔头背后原来有美国佬喺度 拉登搞搞 阵，拉登都系 啊，其实 CIA 咁呢个问题，你话 CIA 问题唔系问题 ，CIA 后来又对付佢。捧完佢，即系话赵万之所贵，赵万能善之、以前捧你，最后后尾要推翻佢，又系美国有 CIA、 美国人好中意做呢啲颠覆政权嘅， 所以美国其实成个国家可能都系一个走火入魔嘅国家嚟嘅。 系 系 嘛？即系嗰啲吴庭艳政权嗰啲都系美国人扶植， 专系搞呢啲嘢。 或者以前我哋讲埃及嗰啲穆巴拉克啊，嗰啲都系佢扶植。即系表面上讲美国人，好多时佢会打住一啲。即系我哋 神魔混杂啊！正 所谓民主啊，或者人权嘅旗号去做事，但系实际上你见佢都好多时中意扶植嗰啲独裁嘅政权，或者南韩以前嗰啲军政府，我哋谂下，即系呢个由李承晚呢个民官政府都贪污好严重啦，一路去到呢、這、一个即系全斗焕啊，呢、啲其实都系有美国人嘅支持，朴正熙政权咧都系美国人支持，但系后来一将佢哋系即系抛弃咗啊，或者系各种嘅问题，咁、所以。其实我又想起希特拉呢，刚才岑公讲即是一个走火入魔。他是想令到德意志民族即是统治天下。但是其实呢他都伤害了很多，他们不只是针对犹太人，他其实也是伤害了他自己本民族的很多人。譬如说我们讲小朋友，我们讲即是未来的主人翁。但是其实呢他有个计划的，他就是说呢，如果那些出世的小朋友，如果譬如是盲的、是聋的、或者是智障的，或者啲肢體有缺陷，冇咁隻手，冇咁隻腳咧，佢覺得係應該將佢哋咧係毀滅咗佢。 斯巴達式 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就秘密殺害佢咧，但係就會話佢係染咗啲急性嘅病啊，或者係喺治療出現咗失誤啊，咁咧就將大量喺精神病院啊、救濟院啊、嗰啲殘疾院舍嗰啲人咧，偷偷地運去攞毒氣咧，係毒死佢。差唔多毒死咗咧，即係都。即係都有過萬人之多嘅，後來因為咧個教會發現咗呢樣嘢咧，就堅決反對咧，咁佢先至咧社會壓力大，佢先停手嘅。咁、但係你從呢種思想嘢諗到，喂，你點會用咁嘅方法去殺害你自己嘅同胞？或者佢已經身患殘疾嘅，都已經好痛苦啦，你仲要覺得佢係民族嘅累贅，將佢消滅，甚至乎咧將嗰啲譬如同性戀者啊、妓女啊、乞衣啊都。捉咗入去集中營嗰度，即係覺得呢啲人咧係懶嘅，係冇用嘅人嚟嘅，應該奴役佢哋咁樣。咁呢個就係我覺得明明我想令到自己民族強大，但係將自己嘅民族推向咗毀滅嘅邊緣，甚至乎咧佢仲有燒書運動嘅，大家都可能少留意。我哋講秦始皇焚書坑儒，但係其實希特拉佢有哥培爾支持咧，大學將好多藏書佢哋覺得唔好嘅。冇用嘅，佢哋就會 甚至藝術品 係啦，歌德嗰啲佢都燒嘅，燒咧仲要一路燒一路播歌慶祝啊！即係我哋終於將浴火重生啦，德意志咁啊，歌培爾仲喺度。 所以當時除咗有人救人，亦都有人救書同埋救藝術品。 係啦， 有保護隊 嘅，你諗下嗰個情況。 剛才講到即係希特拉咧，其實背後又有一套所謂優生學嘅諗法。因為優生學咧，其實又值得講下。優生學咧，無論從個人去到剛才講一個國族嘅層面咧，都係有呢個走火入魔嘅可能性。嗱，今時今日即係好多嘅父母都會諗啦，即係下一代希望佢聰明啲，係嘛？希望佢即係身體係嘛健全，然後咧冇乜即係疾病咁樣，就好早就開始去驗唔同嘅嘢，即係從 DNA 啦，從基因啦咁。咁所以喺科學倫理上邊咧就有爭議啦。即係當我哋已經係可以去所謂追蹤個基因圖譜，亦都可以追蹤到唔同嘅一啲變色體，知道一啲可能隱疾啊，或者一啲遺傳病啊咁。咁呢啲大家都即係明白嘅，即係咪點樣處理？但個問題就係，如果我哋可以編輯基因，咁編輯到乜嘢先叫做唔係走火入魔咧？係嘛？即係嗰條界線喺邊度咧？大家都想嘅喎，係咪下一代聰明啲咁？咁但係 係咪有錢人就可以編輯多啲，窮人就唔得咧？咁你慢慢就會趨向翻剛才講一個係滅絕咗好多人出生或者生育嘅一個人權嘅一個程度啦。 即係佢做咗個決定權啊嘛。 嗯。 即係你個優生學去到個極端咧，就話好似西藏咪有個傳統，有其中一個傳統就話咧，個 B B 仔出世。就抌佢落河度。 嗯， 如果佢唔死得， 嗯， 咁就可以养；死得就唔使养，即系话佢以后咧都已经个即系适者生存吓。呢、這个物竞天择，你都问题就养大都冇用啦。 真系物竞天 择喎，物竞天择啊嘛！我抌落喺河，你可以游翻上嚟，唔死得个 B B 咧就意思你可以值得养， 系， 否则话你死就算啦。 系， 咁呢个就变咗好自然式嘅，即系一早唔使去到你残疾，然后先至灭绝你或者同性啲，直情一出生就已经决定。你但点解你话作？点解你有权决定？点解你会揸咗个决定权？呢个就问题。所以有本头先阿天乐讲嗰个样嘢咧，就话你点样决定嗰样嘢咧？就话讲嗰个走火入魔，就话有本你头先讲地狱变啊嘛。头先系咪日本未有个叫死神笔记嘅？ 系啊， 死神笔记咪一样嘅意思。佢问题佢做咗死神。他本来意思就做死神的目的就是替天行道嘛， 是惩罚一些法律惩罚不到的人， 是啊，但是因为他有一个权，他就变质了，这个死神啊，做了死神之后他就变了，开始能够就说这个权太大，他就又自己作个决定，哪个对哪个不对，他来决定。 死神筆記又係好特別嘅，即係死神筆記咧係近乎於一個小説嘅漫畫。點解咁講咧？佢畫比較少，文字比較多。咁啊，所以有好多道理要講啊。因為佢又唔係直接係有擁有死神嘅力量，佢要借死神嘅力量。 係， 但係死神就係因為一啲規範要聽佢講。係，即係有啲似嗰個即係燈神嘅故事，即係大家都以為成日都記錯，細個嘅時候咧，阿拉丁咪個燈神咯，唔係阿拉丁係阿拉丁，燈神係燈神。死神嗰個有啲似嘅就係、是，即係夜神月就係夜神月，死神就係死神。但係就係當你死神所代表嘅權力係嘛，你控制到，你可以操控到嘅時候，你呢個人點樣去變質啊嘛？ 係， 因為死神本身就係破壞力量。 呢、這個就變咗我哋應驗嗰個問題，就好小心點解獨裁者會成為魔道？就話權力使人腐化。 嗯。 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 系系 嗰个变魔啊，走入魔个程序，因为佢有权， 系 一个人有咗权咧，佢个人个性啊，人性就会魔性就会出嚟， 嗯， 好啊。 好，咁先讲到呢度啦，再提提大家，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嘅 Facebook 专页咧，其实就欢迎大家留言啦，同埋大家有咩故事或者想分享嘅个人经验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 同我哋分享嘅。咁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我哋再讲走火入魔。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张南隧道同埋将军澳跨湾连接路，包括附属嘅单车径同埋行人路，今朝8:00正式开通，驾驶人士可以选用新路线来往将军澳同埋观塘同埋东区海底隧道。唔少将军澳居民朝早专程登上跨湾大桥散步或者踩单车，并且影相留念。有前嚟跑步嘅居民话，平时只有喺参加马拉松赛事才有机会去到桥上跑步，形容跨湾大桥风景美丽，沿路跑步是舒适。开通首日桥上人多，跑速不能够快，行人路的设计更加宽阔的话会较理想。有玩滚轴溜冰的将军澳居民说，桥上风大，他朝早有循不同方向在桥上测试路面情况，认为要特别留意部分单车径位置落斜较急，建议当局加设指示牌。 张南隧道和将军澳跨湾连接路今朝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相关基建切实便利居民的生活出行，亦都令到商户和企业的物流运输更加迅速稳妥。陈茂波在网志又提到，按照目前的规划，未来十年本港土地供应有两大主要来源，包括北部都会区和交椅洲人工岛填海，两者合共提供1600公顷的土地，相等于未来十年由政府主导的造地项目总供应量的一半。他又说，会继续以基建先行和创造容量的规划方针推动运输基建项目，具前瞻性地配合长远发展所带来的运输和物流需求，完善运输网络，并且释放主要运输基建沿线周边地区的发展潜力。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在内地媒体撰文说，现在开始内地阳性有基础疾病的病人会逐渐增多，今次疫情高峰可能会在一个月内到来，要整体度过这一次疫情可能需要3至6个月，医护人员要做好思想准备，只要挨过最近一个月，下个月压力会逐步降低。本身是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的张文宏说，今日应对疫情和武汉时期和上海保卫战时期完全不同，目前已经不做常规核酸检测，感染速度会非常快，所以社区感染可能性会更加大。他强调，今日所做的工作并非惧怕病毒，而是希望内地能够在医院好好应对的基础上，令到所有脆弱人群得到好好的保护。南韩过去一日新增54000多宗新冠病毒确诊，累计超过2772万宗确诊，新增40宗死亡病例，累计超过31000宗，现有440宗重症患者病例。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话，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减少超过8400多宗，但系对上两个星期日的数字就有增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多云，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九龙区的路面情况。受到紧急路面维修的影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油池湾村的慢线依家已经封闭了，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时代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收费广场，对起一段多车。提提大家啦，张南隧道以及跨湾连接路依家已经正式开通了，由今日起将军澳隧道会豁免收费，而新巴和城巴将在听日起开办两条全新的康城快线，包括790号线来往清水湾半岛以及尖沙咀摩地道，以及795号线来往将军澳工业村以及长沙湾。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以及青山公路近水湾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 让我哋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其实过了也变了，无意失去弱势。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本地乐队 Special。乐队四位成员会分享创作咖啡的点点滴滴。 今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敏豪话：帮人等于帮自己。佢有一次好深刻嘅体会。 我试过有一次喺个池边，有个男人坐咗喺度狂喊，咁原来发生交通意外，冇咗对脚噶啦。隔咗几年后，你认唔认得我啊？咁讲系你帮我噶，你教识我点样可以重新企翻起身咯。 想听更多佢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同香港善导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高行健、 莫言、 王蒙、 余华、 苏童、 哈金、 严歌苓， 多位华文世界的杰出作家，各自有独特的创作体验和心得。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港大中文学院讲师施志荣同你一起欣赏优秀的华文作品，为你打开每位作家的心扉。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多人都换咗证啦，点解你仲拎住旧款智能身份证？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会喺2023年2月11日后停止接受换证申请，而领证服务将会维持至2023年3月3日。换证最后阶段，把握时间换证，未换证嘅就快啲预约啦！ 因为演唱会是上千万的舞台设计的，可以是。 花林石心愿。 做舞台剧啊，做舞蹈啊，在成本上是围不到的。 我去过这些罗马的剧场，应该是一个扇形的观众席的嘛。 一些座位呢其实是会有一个反射的效果的。整个场地里面就保留了最多的声波的能量。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花林石心愿。 翻到嚟星期日朝早嘅广东广西，咁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走火入魔。直播室里边有岑日飞老师啦，有冯天乐同埋我米克。呢、這个时候不如听下听众电话先啦，萧生。 喂，我系啊，系咪我啊？ 你好，请讲。 你好，请讲。 咁咧就简单讲下。咁去年咧就疫情好严重嘅时候，我喺街啊就见到有两三个中年女人喺度摆档宣传宗教啊。咁我见到佢嗰啲包咧就有口罩啊。咁我就攞佢派俾我，我梗係攞咗佢啦。咁有位女士，咁佢跟實我尾，咁就講宗教宣傳。我話喂阿姐，唔好走到咁貼喎，防疫喎。佢跟住話啦，唔緊要啊，神會保佑你嘅，神會保護你嘅。咁我覺得呢句説話係咩意思啫？咁咧就我請幾位講者解釋一下，係咪啲宗教狂熱嗰頭？就會有走火入魔，同時是不是我驚到走火入魔？ 傾下偈， 我而家見到有第五針打，我都打算去打噶啦。咁咧就我曾經見到話一個咩發言人啊，唔好講乜邊個啦，話有病都唔醫啊咁樣，佢做咗啲咩工就可以保護啊？結果佢家人都送咗入醫，後屘話過身。呢段新聞喺網上見到嘅，咁我所講係咗嗱，講明雖然我絕對尊重宗教嘅 好好好好，谢谢你。其实走火入魔真系两睇，有阵时我哋对一啲网上新闻咧都有走火入魔嘅时候，有阵时都分唔到，系咪好多人都分唔清啊？即系边啲新闻系真，边啲新闻系假？但系刚才讲两样嘢，几得意，可以讨论下，即系宗教信仰嘅走火入魔，同埋咧喺疫症期间咧嗰种对于卫生啊，即系个人卫生啊嘅走火入魔。不如先讲下个人卫生先啦。即系我觉得咧呢段时间我都经历咗唔同嘅即系个人嘅情绪嘅起伏，就系有段时间咧系真系家人唔好咁出啦，出到去咧你远处听到有咳嗽声，就已经好似如临大敌咁啦。然后每分钟都喺度消毒紧手啦，然后即系各方面即系喺一个草木皆兵嘅状态。呢、这、一个即系两位又点睇咧？ 我想他那个人宣传宗教他犯了一个错误，即是说如果我们看圣经，我记得有一个即是有一个事迹，就是说魔鬼试探耶稣，就是你说上帝是你爸爸，那你在高处跳下去他都可以托住你，你都不用死的，那你跳下去，那耶稣就说不可以试探神。 嗯， 那即是说耶稣都知道不可以这样，喂 你既然有神力，那你就可以跳下去，你人死，跳回转。相信宗教不代表你病了就可以不看医生，相信宗教就不代表你可以完全罔顾防疫的措施。如果宗教是说你怎样修养你的人，怎样跟神去沟通，怎样去救赎你的生命，令到你的生命得以升华，或者救赎你的一些罪业，就不是用来给你信了神就什么都不用做。如果是这样，你信神是不是你生 cancer 都不用去医院呢？这件事本身是不通的，所以那个人他应该是自己对宗教的修为都有限，然后他就去宣传宗教，其实都挺弊的，我自己看就是。 因为你信教呢你都要讲道理的。你不是说完全就说我信了什么都不什么就可以能够天下无敌这样。那样东西我们有个讲法就叫做迷信。信得来迷嘛。那你就什么都不讲，不讲道理，不分析，不信，那你就叫做迷信。信都要。都要分析的嘛，都要讲嗰个理由在哪里，想得你要舒服自己嘛。 我估即系主流即系教会都会讲呢样嘢，系咪？ 唔好迷信， 系啦，唔好迷信。 你全教人都会迷信，同埋你嗰个全教头先佢讲嗰样嘢，你除咗迷信之外，仲有手段噶嘛？ 嗯， 又好似人嚟传遍你诶，呢个系销售法则啊嘛， 系 要 hard sell 定系唔系 hard sell 咧？ hard sell 通常引起反效果啊， 系。 系嘛？人哋会反感噶，系嘛？即系好多人都反对，喂，你一定要信，你唔信你入地狱咁啊，好似有威胁性咁，系嘛？咁啊，人咪会反感咯。 但系有一样嘢得意，即系嗱，刚才萧生就冇讲边个宗教嘅，其实系嘛？我哋唔知道系讲边个宗教。咁但系宗教里边咧，有阵时嗰种狂热咧，你又真系唔知点样拿捏。举个例，杀生，杀生就唔知点拿捏啦。即系究竟系唔食肉？就叫守斋啊，定系还是即系好似去到即系奇拿教咁样嗰一种啊，即系都系叫做即系唔杀生，即系行步路都要小心啲，系咪出街都要戴住个网，即系唔好杀到啲即系昆虫啊，东西啊咁。即系呢一个亦都系好难去准确攞到嘅一个准则咁，好似 有你未佛教里边未去到某种地方，咪叫做食呢、這个。誒慧能體卓啊嘛，叫三淨肉啊嘛。 嗯， 你三淨肉未可以能夠，即係話你誒你唔好，譬如話你去酒樓食海鮮， 嗯， 咁你就話唔好話指定嗰個魚缸嗰條魚，我要食呢條魚啊，嗰條魚係因你而死嘅。 哦， 啊咁呢個就係違反咗個原則啦，即係話佢死唔關我事，因為嗰、那個。魚鋪的人去攞去殺嘅，你指定話我要食呢條魚咪唔得咯，或者你聽見嗰只動物聽見人劏雞，睇住佢劏雞，你然後你係食嗰只雞，咁又唔係又唔得淨咯，即係話你唔睇唔到聽唔到啊，係唔係特登因佢而死嗰啲都可以 OK 食，咁要慧能當時逃難嘅時候，佢食肉邊菜嘛，都 OK 可以執生噶， 但係 你要講得通個道理， 但係呢一個有冇中到頭先我哋講？路西化效應嗰個集體狀況，即係嗱，我哋集體嘅嗱，我而家咧就唔係指定食呢條魚，唔係你殺嘅咁嗱，好，所以好多即係可以討論嘅地方啊。 我哋話可以詭辯， 係啦。天樂咧， 其實 即係講到集體行動咧，就做嘢唔使負責咧。其實社會學上面仲有一本書出名叫《烏合之眾》啊嘛。 係 阿古斯塔夫講嘅就係法國大革命時期嗰啲人咪咁咯。即係佢群眾本來冇所謂好，亦都冇所謂壞。佢哋嘅行為咧好多時係受佢哋嘅環境決定嘅、 嗯。 如果要自己一個人做好多嘢咧，做唔出嘅、 嗯， 即係毆打一個人啊，衝上去辱罵佢。但係當大家都衝過去做咧，你覺得跟住大家既然人多做嘅嘢咧？就應該都係冇問題嘅、 嗯， 即係法不責眾啊嘛，呢啲所謂咁於是咧、嗯，所以呢啲咁嘅群眾係好容易受到啲別有用心、好有煽動性嘅人嘅操弄就係咁樣啊、 嗯！ 只要你不停咁催眠佢哋啊，同埋好似話對即係呢個係衰嘅，對付佢咁於是一紮人咧就會喪失咗理性，咁啊盲目咁跟從咧、嗯，會做出一啲平時自己諗都唔敢諗嘅行為嘅，咁、嗯、就會有即係所謂入咗個魔道。 有陣時咧，我哋都唔好高估嗰啲所謂嘅操弄者或者領袖， 冇錯， 即係佢哋自己有陣時都未必見到個大局，係咪？舉個例子，復活島，即係復活島呢個文明點解會？即係突然間好似即係消失咁樣，即係好多年嚟就好多嘅所謂謎團啊嘛，因為上面又見到啲巨石啊，見到啲人像嘅石像啊等等，咁但係啲人就唔知去曬邊，個文明又唔知去咗邊咁，咁大家就好多嘅揣測，咁又話外星人啊，又外星文明性咁樣，咁但係近年嘅考古就話其實冇咁複雜嘅，或者冇咁非自然嘅，嗰陣時其實就係根本就係當大家見到喺個島上邊。有唔同嘅一啲類似於酋長嘅部落，咁佢哋發覺咧嗰啲像咧全部向內嘅，因為咁原來嗰啲像點解要起出嚟咧？就係、是、大家去耀武揚威啊！ 嗯， 即係話我哋咧就見過更高嘅像咧，咁我呢個族咧就威過你個族啦咁。咁但係起呢個像點樣起，從來都係謎團啦。但係所有嘅即係我哋估到或者我哋去想像到嘅方法咧，都一定要用上大量嘅木材嘅。因為你要去從一端嘅島將個石咧運到去另一端咁，咁所以考古就開始去理解嗰件事就係點解呢個文明最終會消失呢？係因為個生態已經唔能夠支付呢個社會嘅膨脹，而個生態點解支付唔到就係佢大量地砍伐嗰個樹木，即係整個應該有嘅森林咧已經因為要建呢啲根本好無謂嘅得象徵意義嘅石像咧而砍曬啲樹。咁大家互冚，冚到最後冇咧，就係整個文明都冇咗，即係話冇一方係贏嘅、 嗯。 到最後就係整個社會都崩壞瓦解咁樣。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是、走科學魔去到咩地步，就係、是、有陣時係不單係選人不利己，而係大家都不能夠好過。即係當你去走科學魔去到追求，例如咁虛幻嘅東西，就係邊個叻啲，係嘛？邊個權力大啲？到最後就係大家都冇權力嘅，因為根本個社會已經消失咗。 好似講緊而家地球。氣候暖化成啊，全部都走向呢條線，大家都全部一齊毀滅。 係啊，呢個就係個資本主義嘅走火網，即係嗰個工業擴張嘅走火網，係嘛？即係大家係追求緊一個生產力嘅數字，大家追求緊個經濟咧，就係以嗰個股票市場嘅價值不斷提升，咁你就要不斷泡沫產生啦，亦都冇再去講緊究竟人係有幾多真正嘅物質需求。怎樣應付個物質需求？怎樣去處理個貧富懸殊等等問題咁？天樂， 其實就係一個貪字咧，即係我哋講貪親痴咧，就係、是、貪咧就可以令到人咧會係迷失咗自我，同埋咧係為攞而攞嘅，攞咗自己都冇用嘅。譬如我哋睇呢個馬可斯政權咧，呢個菲律賓，哇！呢個馬可斯嗰陣時統治下菲律賓啲人幾窮，哇！要執垃圾嘅。哇！好多人都係要乞食嘅，但係呢個馬可斯夫人呢、這個伊梅爾達仲喺度講啲風涼話，我哋菲律賓人係窮，但係我哋精神富有，我哋呢個人民經常係保持笑容嘅。佢話所以咧，我哋除咗要物質富有，我哋仲要精神富有。但係另一方面，佢自己咧就大量搜刮啲民脂民膏，佢自己嘅有連呢、這個即係胸圍都有500個嘅。哇！嗰啲咁嘅。嗰啲手袋咧又有几千个都用唔完嗰啲咁嘅外国进口嗰啲嘢，咁咧甚至乎咧就系即系净系喺纽约嘅佢哋嘅不完全统计呢个马可斯咧已经有3.5亿美金，但系佢未做总统之前咧，其实咧佢自己宣称嘅得50,000美金左右，咁你一方面你嘅同胞水深火热穷到死，另一方面咧你仲话要起咩文化广场？啊！要其實就係宣傳佢哋兩公婆嘅所謂豐功偉績啊，滿足佢哋嘅虛榮心啊， 起好多 係啦，起好多塑像。 嗯， 即係呢啲咁嘅行為，咪就係走火入魔咯，即係好似和珅咁樣。 刮刮埋埋咁多啊！即雖然冇所謂家財八億兩咁多啦，但係咧都係即係小極都有限啊！但係佢個人啊非常之孤寒。原來咧，我睇呢個馮助哲啊，有一本書啊，研究和珅嘅《和珅評傳》，就講佢對啲工人咧食稀粥嘅啫。 哦， 你唔好以為佢啊，就算咧佢外父咧，你問佢借錢，佢都要同你簽翻張 contract。同埋咧，仲要收利息嘅，亲兄弟都明算账，自己咧仲成日攞住个算盘喺度计数，我中意听嗰啲算盘嘅声音，tick tick tack tack。咁呢啲咪真系名副其实嘅贪官咧？即系贪钱咧，对啲钱嘅感情仲多过对自己啲亲人嘅。除咗中意自己个老婆姓冯嗰个咧，就比较系好嘅，有真心之外，其他嗰啲咧。有啲家丁甚至乎咧就係俾好少人工，甚至唔俾人工，就鼓勵你自己出去創造財富。因為既然和珅權傾天下，你咪打住我嘅旗號，自己諗辦法出去敲詐勒索咯。即係要你即係咁樣去用到啲人咁盡嘅，咁呢啲咪就係一個貪字令到個人嗰個慾念啊，咪即係直走火入魔咯。 但係知道我又想提出個疑問咧，就話你話和珅係走火入魔咁啊，個個都同意嘅。但你會再問一句？喂，点解乾隆会纵容佢？ 点 解会即系呢个问题先？因为佢个和珅嘅贪嘅根源。你话乾隆知唔知和珅贪啊？当然知啦，佢知点点解佢可以纵容佢？人哋就问乾隆话：点解你个下边嗰个贪官咁劲，贪到三都等于成个国家嘅财富，你用纵容佢？那和乾隆就话翻咧，佢俾人个旁边人听，佢话冇咗和珅。边个同我玩啊？诶，呢句说话系咪走火入魔啦？我搵人，我搵人同我玩。 我唔知呢个系走火入魔定系穷途末路 啊？我冇和珅，边个同我玩啊？所以我明明佢知佢贪污，佢都唔喐，所以问题就话一定要乾隆死咗，嘉庆先喐到。要喐呢個和珅嘅，揾到嘉慶先喐佢。 係 啊， 個理由固然存在啦，大家聽得明個故事啦。但係另一樣嘢都係乾隆幾時都可以處理和珅， 梗係啦。 係咪呢個先係重點？即係佢係你控制之下，咁我咪縱容你繼續做你嘅事咯。你幫我儲定啫嘛。 所以你問咪呢個問題？你話乾隆有冇走火魔？問題冇噶嘛，因為佢十全武功，十全大人，冇人講。你真係等於學武帝。冇人會話漢武帝走火入魔，但係蒙古之亂，你話天樂，你話蒙古之亂，漢武帝有冇走火入魔？ 梗係有走火入魔啦！你竟然信個小人江充講埋咗啲咩木偶啊，助咒佢，然後搞到逼到呢個咁純品嘅劉據呢個雷太子都要作反，最後要自殺死埋，然後逼死埋個老婆呢個衛子夫啊，要上吊自殺。即係你竟然信一個外人，信一個小人，一個專嚟害人嘅人，你都唔相信你自己嘅仔，就要做成為一個家庭悲劇，就係因為你驚死，因為晚年啊嘛，武帝晚年就係成日驚有人助咒，好多老人家都係嘅啦，老咗就驚住驚死啊嘛，做皇帝係最驚死嘅，咁於是你嘅恐懼。你对死亡的恐惧就被小人利用了，你对权力的迷恋，对死亡的恐惧，对富贵的追求，结果你就造成了家无可挽救的家庭悲剧。 结果跟着就问题，他就知道这件事他错了，他又将这个江宗全家。 哎，有什么用啊？你傻逼了你。 又是另一个去到有一个极端，去到另一个极端，他又将江宗全家。 因为都是权力都是在他手中的。 是啊。 冇辦法， 呢、這個就是權力使人腐化啦。 你嗰個 係 不斷重複嘅故事嚟，但係講開乾隆，乾隆真係有走火入魔。嗱，以藝術史嘅角度咧，佢真係歷史上破壞文物破壞得最 乜嘢都整個印上去，咩乾隆御印嗰啲咁啊，唉，污染啊！ 再提字咧，最後佢再寫咧，即係一堆一堆咁樣。咁當然今時今日睇都係歷史珍寶啦。咁但係即係你。唉，全部都是你的，咁我知道是你的收藏，但你唔使咁样写晒上去啊。咁讲开呢一个即系追求同埋走火入魔咧，同埋信仰嘅关系咧，谂起最近睇一套电影，唔好讲名啦吓，仲上紧，不过就即系关于一个餐厅嘅。咁啊，讲一个厨师，我唔知道两位睇咗未？讲个厨师， 我睇咗，我啱两个字 系咪啊？ 我未睇。 一个非主流嘅荷里活电影啦， 好有哲学意味嘅。 系啦， 系啊，你唔好睇佢咩？ 咁啊， 冇讲食嘢。 系啦，咁啊，讲一个餐厅。咁啊，一开始咧，我以为系嗰啲传统推理小说嘅桥段，因为即系而家仲边有密室杀人啊、荒岛杀人啦、啊、咁。但系俾佢谂到个方法，就系、是、今时今日咧，大家为咗食咧。是真係自我願意去荒島，所以一班有錢人就去荒島上邊，有間很高級的餐廳，咁啊廚師咧就準備一餐即係盛宴啦、啊、咁樣， 咁啊，而家盛宴大家知道啲高級餐廳咧，總係有主題嘅。咁啊，大家就估佢究竟咩主題咁。咁啊，開始一道菜一道菜咁上。咁啊，唔好穿咗大家條橋係嘛？大家可以欣賞。係啦，但係個重點係咩？就係、是、原來乜嘢都可以成為信仰，乜嘢都可以狂熱，包括煮嘢食。煮到去一個位就係點樣用煮嘢食去殺人。係嘛？即係套片其實用一個咁嘅手法啊。去講緊就係煮嘢食本身所牽涉嘅，例如貧富懸殊嘅問題啦，例如虛榮嘅問題啦，例如嗰種造作嘅問題啦，例如嗰種用心與否點樣經營生活嘅問題啦，等等等等。其中有一個角色少少穿啦，少少劇透啦，有一個角色咧，阿岑公一定記得，就係、是、一個為咗食基本上不擇手段，係嘛？明知呢件事係好大問題，但係都帶嗰個女主角去到。 去死 死嘅一个男子，嗱、那个真系走火入魔。 但点解后屘个女主角嗰、那个女仔唔使死咧？佢原因喺边度？因为点解食咗个芝士汉堡包就可以 OK 咧？ 神功呢个会唔会最大嘅剧透？我哋 唔系剧透， 呢个唔系剧透。但有趣嘅，即系去睇下呢个电影去讲走火入魔。因为令我谂起嘅就系、是，其实刚才我哋讲紧好多，例如我哋都会知道，例如政治啦、权力啦，对于生命嘅执着啦，都系一啲即系追求至可能走火入魔。但系其实可能系日常嘅小事嘅啫。即系当你冇攞到个中庸之道，当你冇攞到我哋一开头讲话，即系个火候。系嘛？应慢得慢，应快得快，太过急功嘅时候咧，就好容易造成即系走火入魔嘅问题。嗱，今日都讲咗好多关于走火入魔嘅故事啦、例子啦等等啦，多谢两位一齐去倾啦。咁星期一咧，话有个好长嘅题目啊。星期一晚嘅广东广西，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死后被开除党籍的故事。咁啊，有马丁胜、马恩赐同埋余宇信嘅。咁啊，下个礼拜我哋再讲下其他题目啦。咁啊，而听日嘅星期一晚嘅广东广西咧，准时希望大家都收听嘅。咁啊，呢个时候听翻首歌先。咁我哋下个星期日老店嘅广东广西再见。 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怪兽传遍地球，病毒继续四处走。